弟兄姊妹早晨， 以勒中心是一个辅导中心，是七月份开的。就我带了一些中心两期的通讯给大家，摆了在外面。如果你有兴趣认识这个中心的话，你可以在外面来到去索取中心的通讯。住了在这里几年的时间，都是第一次入到来平安堂跟大家一起崇拜嘅啫，我係你哋嘅街坊嚟嘅，其實咁就number five 過咗 Camby 之後，第二個路口左轉就係我屋企嚟噶啦，入去知唔知邊度啊？唔知嗬 ，Manili Drive， 我住喺 Manili Drive 入邊嗰度嘅，咁所以咧我過嚟好方便，大概幾分鐘嘅時間，開心同大家一齊嚟到去有崇拜嘅機會。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篇聖經，我諗唔係我哋好熟嘅。西番雅书有没有看过？有看过请你举下手好吗？有看过，有读过的，一定有读过的。其实你们那些全年读经要读完66卷，你一定会立的。你没有试过参与一年读经计划、两年读经计划那些吗？如果有参加过的话，应该66卷都读完。不过我们不太熟西番雅书，或者我们在崇拜都很少提，不是很长的篇幅，三章圣经53节，很短的篇幅来的。但是西番雅书到底想讲些什么呢？可能深一点的了，因为你不熟的经文。如果第一节圣经，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如果我们用希伯来文直译这一节圣经的话，希伯来文的开始应该是译做耶和华的话临到西番雅，然后就是古士、基大利、亚玛利亚、希西家等等，在犹大王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这句说话，大概不是我们很陌生的，因为都是先知书常用的公式来的，是不是？你应该会记得的。但是问题是，对于第一节圣经里面提及到希西家这个名字，到底希西家是讲的犹大王希西家，抑或是另有其人呢？旧约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的。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上堂的时间，所以我们不会在这里做很多讨论。不过弟兄姊妹，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一节，当圣经的作者这样记载下来的时候，其实是很刻意要去表达一个很有意思也都很重要的信息。西番雅先知他是处身在南国犹大，一个可以讲是最好，但是亦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假如你心水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十二先知书里面，其实就只有西番雅书一开始就记载到先知四代的家谱。圣经作者要我们知道，西番雅先知他出来行的时候呢，是南国犹大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弟兄姊妹，大概你应该要记得列王纪下22章和23章，就记载着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所推动的宗教改革。记不记得找到律法书，然后推动一连串的宗教改革，带来了整个犹大群体在信仰上面的大复兴。记不记得这段历史啊？不记得的话不要紧，给个机会你看回列王纪下22、23章，或者你看埋历代志下的34、35章，你就会记得那段历史讲些什么东西。不过纵观整卷西番雅书，你看完这三章圣经的话，你却会发现到大概这个宗教改革的时期还未来到。大概是约西亚王正式推动宗教改革之前的时间，未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整卷书里面，我们依旧 見到的是，無論是對上帝的子民，亦或是對外邦列國審判的信息，甚至去到第三章，和合本聖經第三章的標題是什麼？嚴責耶路撒冷人之諸罪。三章第一節到第五節，如果你有聖經的話，我們讀一讀這五節聖經，我讀你聽就可以了。這勃逆污穢欺壓的城有禍了，他不聽從命令，不領受訓悔，不倚靠耶和華，不親近他的神。他中間的首領是咆哮的獅子，他的審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點食物也不留到早晨。他的先知是虛浮詭詐的人，他的祭司是讀聖所強解律法。耶和華在他中間是公義的，斷不做非義的事，每早晨顯明他的公義，無日不言，只是不義的人不知羞恥。你明白吗？如果犹大南国犹大已经进入了宗教改革的话，试问怎会去到第三章有一个这么严厉的责备呢？是不是？无怪乎，无怪乎旧约的学者就提醒我们，西番雅书所记载先知的信息仍然是当时候南国犹大最坏的时代。畢竟如果你又睇返列王紀下或者歷代至下嘅時候，你就會知道約西亞王登基嘅時候係幾多歲呀？記唔記得？唔記得囉，要畀啲時間畀啲心機讀下聖經。八歲嘅時候登基。推動宗教改革係幾時呀？要去到26歲，要去到26歲先推動宗教改革。係一個小朋友嚟嘅啫，當佢做王嘅時候。你明白我意思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到底当时候的南国犹大有多坏呢？仍然有多坏呢？有少少历史背景我们要读一读的。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列王纪下第十八章，列王纪下十八章的第一至到第三节。列王纪下十八章第一至到第三节。列王纪下十八章一至三节，圣经说呢，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世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希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5岁，借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阿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第三节，希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北国的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就被亚述所灭。而根据列王纪下的记载，南国希西家王正好就是在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一段不长的时间来到登基做王的。并且圣经的作者给他一个很好很好的评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29年做王的日子，希西家可以说是南国犹大历史里面其中一位最好的君王来的。第二个是谁？约西亚了。约西亚。不过弟兄姊妹，希西家之后就不是约西亚。从希西家一路去到西番雅先知时代的约西亚王，中间其实还有两个王的，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亚门。问题是什么？马拿西他总共做了55年王，而亚门呢做了2年而已，相对是很短的。但问题是，在这50多年的日子里面，在他们做王的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的日子里面，南国犹大却并没有延续到希西家王的复兴，没有。相反甚至跌入了一个最恶劣的境况里面。无论是马拿西抑或是亚门，他们都是南国犹大最坏最坏的君王来的，特别是马拿西。55年在位的日子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圣经好清楚咁样记载住喺马拿西做王嘅呢一段咁漫长嘅岁月里边，系一段点样嘅时间啊？系一段充满住对耶和华上帝嘅背叛，同埋向亚述诸神依附嘅日子。顶姐妹，假如你读落去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明白在一段这么漫长薄翼的日子里面，上帝到底有几咁愤怒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读完这两节圣经，你有什么感觉？读完这两节圣经，你有什么感觉？熟口熟面的。西番雅书第一章第二、第三节其实是很熟口熟面的经文。怎样熟法呢？先知很有意思。先知很巧妙地将创造的记载摆咗入去经文嘅里面，但系佢却反转咗整个创造嘅秩序。佢将最后被造嘅人类成为咗首先被毁灭嘅对象。两节圣经所要讲俾我哋知嘅系，上帝佢有意要嚟到去拆毁佢嘅创造，一切都要从地面开始扫除。所有的生物都将要灭亡，世界将会再度归于虚空。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的扫除就如同他的创造一样那么彻底了。今早主日学我们都提过，上帝的创造是怎样的？充满丰盛。现在呢，毁灭所带来的是一片荒芜，一片荒芜。嗱，咁样嘅信息有乜嘢重要呢？系创世纪第八、第九章记载住上帝喺洪水之后，唔再用洪水毁灭大地，系咪？我哋都记得嘅故事嚟噶。但系弟兄姊妹，先知所要警告嘅系乜嘢嘢啊？人类唔好过分自信。不要误以为上帝不会再审判世人，上帝说不会再用洪水毁灭大地的了，上帝不会再审判世人的了，以致做什么都不用怕。不是这样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Eugene Peterson 的 message 呢，将第二、第三节译得很好的，他的意思，他这样译，他说呢，我要将大地彻底清扫干净，来一次完全的清理，这是上帝的宣告。无论是男人、女人、牲畜，甚至飞鸟、鱼类，一切引人犯罪的都要除去，尤其是人，尤其是人。弟兄姊妹，审判不会仅仅只是上帝的公义和对罪恶的愤怒。事实是摆在创造故事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审判更加是上帝的无奈，亦都是上帝对人类的失望至极。当上帝说我要把大地彻底清扫干净，来一次完全的清理，一切引人犯罪的东西都要除去，尤其是人的时候，到底犯罪的人看不看见审判的背后，上帝其实他是几咁期待人的回转呢？明白我意思吗？不过弟兄姊妹，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是，无论是马拿西抑或是亚门，他们都没有看见上帝的这份期待。没有，五十几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来的，旷野漂流四十年，他们犯罪堕落， 超過了半個世紀的日子，是不是很長的時間，弟兄姊妹。再讀下去第四節到第六節，我必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必從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並基馬林的名和祭司，與那些在房頂上敬拜天上萬象，並那些敬拜耶和華指著他起誓又指著瑪拿堪起誓的，與那些轉去不跟從耶和華的和不尋求耶和華也不訪問他的。第四至到第六節三節聖經，從第二、第三節裏面對住全地的審判，再聚焦去到他真正的聽眾是誰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很具體地指向了猶大他們的罪惡。猶大的問題是什麼？或者我們參考一下現代中文譯本的翻譯會直白一些，你看著你的和合本聖經，現代中文譯本將第四至到第六節這樣譯：我要懲罰耶路撒冷和猶大的居民，我要消除那地方拜巴力的痕跡，沒有人會記得那些侍奉巴力的祭司，我要消滅那些在屋頂上拜太陽、月亮和星神的人，我亦都要消滅那些敬拜我、發誓效忠我卻又奉米勒公神的名發誓的人，我要消滅那些掉頭不再跟從我的人和那些不歸順我、不求我引導的人。猶大的問題是什麼？南國猶大的問題是什麼？他們得著了上帝的啟示，領受過他的賜福，他們亦都聽過西番雅先知之前偉大先知的宣講，他們擁有會幕，他們有聖殿，他們有律法，並且他們亦都可以聽到祭司的教訓，是不是？但弟兄姊妹，這種特殊的關係所意味的是什麼？是什麼？就是假如他們不去遵守上帝的旨意的話，他們就要接受審判。三節的聖經很清楚告訴我們，猶大百姓因為拒絕跟從上帝，選擇侍奉別的神，無怪乎結局就是審判要臨到他們。弟兄姊妹，揀選，揀選不是一種特權，卻是一個呼召，呼召我們去跟從並且侍奉這位創造天地的主，亦都是愛我們、拯救我們的主。第七節到第九節，你要在主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為耶和華的日子快到，耶和華已經預備祭物，將他的客分別為聖。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当你读到第七节，当你读到第七节的上半节，话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的时候，大概你就会明白到这三节圣经插入了西番雅先知在这里对犹大的劝告的。留心第七节，留心第七节所讲到的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是一个在以色列信仰传统里面流传已久，源自于盟约神学的观念。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上帝会为着他的荣耀，按着他的旨意介入在人类历史的里面，审判罪恶、拯救子民的时刻。但是弟兄姊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却往往误解了这个日子，以为是对敌人的审判、对自己的申冤，他们却忘记了，他们忘记了这个日子的双重性质，使到这个日子既是指向审判，亦都能够指向拯救。不过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人到底站在哪一边？ 人到底站在哪一边？这个也是诗篇第一篇所讲的，到底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没关乎，没关乎第七节的下半节讲什么东西。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哪个是受邀请的宾客啊？不要读错圣经，这里所讲的宾客不是犹大子民，却是指向他的仇敌。当然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第八节说，耶和华的日子，我必惩罚首领王子并一切外邦穿外邦衣服的。为什么不是外邦啊？什么人都好，无论是以色列民好还是外邦人好，上帝要计算的是到底你站在哪边。特别第七节这里所讲的宾客，是讲他们的仇敌，犹大的仇敌。第七节下半节的讽刺是什么？第七节的下半节的讽刺是，那些长久藐视上帝的犹大子民，最终他们成为了自己罪孽的祭物。不难明白的弟兄姊妹，不过以色列好像刚才所说，在公元前722年亡国，南国犹大啦，南国犹大在公元前586年难逃一劫，被巴比伦所灭的。西番雅先知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这么重要的提醒啊？信仰不会只是安慰和盼望，信仰其实也包含着对罪恶严厉的审判。真正的信仰不是要去到逃避现实，而是愿意在审判的真光底下省察我们自己，认罪悔改。弟兄姊妹，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一种从审判里面生出来真正的盼望和救恩。不要以为只是惩罚，其实是一个救赎，更加是一个盼望。可惜的是什么？从马拿西到亚门五十几年，超过半个世纪的日子，犹大子民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在这半个世纪里面，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东西？第十节至十三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义城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声音。马格提斯的居民，你们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走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出所出的酒。第十节的鱼门同埋里面所提到的二城，圣经学者说大概要找一个确切的地理位置，不是很清楚的。不过圣经学者认定了这两个地方是耶路撒冷以北的地方。从地理上面来到去看，巴勒斯坦的西面是地中海，东面是沙漠。换句话说，商业的往来就只能靠南北两个地方的通道，南边有埃及，至于其余的大国，譬如亚述、巴比伦、亚兰等等，他们全部都是从北面来到进入巴勒斯坦。那这有什么重要呢？根据耶利米书第四至第六章记载，北方的仇敌必定带来了耶路撒冷的毁灭，而鱼门正好就是被认定作为一个末日被攻击的对象来的。审判的日子，当审判的日子，犹大他们就要知道，他们赖以为生的一切，他们所依靠的一切， 那個南北的通道漁門二城，這些商業往來的通道，無論是財寶、樓房、葡萄園，甚至他們所敬拜的偶像巴力，他們以為能夠作為倚靠建立安全的這一切，通通都變為無有。聖經學者提醒我們，第十節裡面從山間發出敗破裂的響聲，其實極有可能是指到巴力柱像被毀壞崩塌的聲音來的。所以漁門二城這些商業往來、交通的要道，甚至巴力的柱像，一切都要冧蕩。十四至到十八節，耶和華的大日子臨近，臨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華日子的風聲，勇士必痛痛地哀號，那日是憤怒的日子，急難困苦的日子，荒廢淒涼的日子，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是吹角吶喊的日子，要攻擊堅固城和高大的城樓，我必使災禍臨到人的身上，使他們行走如同瞎眼，因為得罪了我。他們的血必倒出如灰塵，他們的肉必拋棄如糞土。當耶和華發怒的日子，他們的金銀不能救他們，他的憤怒如火，必消滅全地，毀滅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毀滅。你看見的十四至到十八節，你看見一個原本繁華的城市最終被上帝所擊沉，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是死亡所帶來的寂靜。所以第十五節的描述很清楚，那日是憤怒的日子，是急難困苦的日子，是荒廢淒涼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雲烏黑的日子。從前賴以為生的一切，現在變成無有。從前繁華的城市，被上帝的審判所擊沉，是死亡帶來的寂靜。二章第一、第二節，不知羞恥的國民，你們應當聚集，趁命令沒有發出，日子過去如風前的糠，耶和華的烈怒未臨到你們，他發怒的日子未到以先，你們應當聚集前來。西番雅書第一個的大段落是讀到去二章第三節，卻不是一章十八節的，不是一章十八節的。為什麼這樣講呢？因為弟兄姊妹，單純的審判絕對不是上帝所想的。先知的責任不是叫猶大子民，是咯，你們就等審判啦，你們死緊㗎啦，不是這樣。審判信息的目的是什麼？是叫人回轉，是叫人回轉，你明白嗎？現代中文譯本章第二章第一、第二節這樣翻譯，很有意思的。現代中文譯本章第一、第二節這樣，不知恥的國家，覺醒吧，在你還沒有像一朵花凋謝以前，在上主的怒火沒有燒到以前，在他發烈怒的日子以前，覺醒吧，在這地上所有謙虛地聽從他命令的人，尋求上主吧。沒錯，希伯來文在第一節，在第一節是用聚集這個字，卻不是覺醒，不是覺醒。不過弟兄姊妹，這個聚集的呼籲，正好就是向一眾已經對自己的罪惡瞎眼，即使在上帝公義審判的邊緣裏面搖搖欲墜，卻仍然若無其事的人的一個喚醒。無怪乎現代中文譯本亦做覺醒，很重要的一個提示，你明白我意思嗎？先知的勸告他們要覺醒的是什麼呢？第三節，世上遵守耶和華典章的謙卑人，你們都當尋求耶和華，當尋求公義謙卑， 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这一节圣经呢，是整卷西番雅书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只是一节圣经，不过里面却是三次用了寻求这个动词，并且全部都是命令的语气来的。你可以想象是几咁迫切同埋几咁必须，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咁即系咩意思啊？一个真心寻求耶和华嘅人，佢必定系一位同时追求公义，并且以谦卑相伴嘅人。真正的寻求亦都意味着那份坚定不懈直到去达到目标的一份耐力。弟兄姊妹，这份正好就是上帝子民在地上面对黑暗对抗邪恶的时候一份很重要很重要的坚持来的。否则的话，在黑暗的面前，我们随时都成为黑暗。明我意思吗？五十几年马拿西作王的日子，大概很多上帝的子民都跟他们一起作恶。这个就是个问题的所在。在黑暗的日子，到底我们是不是仍然坚持寻求耶和华上帝？是不是仍然坚持寻求公义？是不是仍然以谦卑伴随我们的生命呢？耶和华的日子是必定会来临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有真正的盼望和救恩，只要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改变过来，我们仍然可以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耶和华的日子是必定会来临的，不过问题是直到今日，我们是不是一个仍然愿意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的人呢？你说我回了教会了，我有崇拜，我有听到，再好一点的我回了主日学，再好一点的呢，有没有教会祈祷会的？有啊，回了教会祈祷会，或者回了团契，我都很寻求的了。再好一点的，有没有日日看圣经啊？灵修那些有没有啊？这些属灵的白古文来的啫，由信耶稣第一天问到现在的了，这些问题是不是？问到都，我再问你都觉得我很老土的了。不过你有没有做是一个问题，是吗？再好一点我当你做了。不过在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我们有没有行公义？好像弥迦书所说，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来到与上帝同行。哦，原来西番雅书都是在说，不单止做好你基督徒的生活，并且在黑暗的世代里面寻求公义，坚定地站在啱的一方。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关键取决于人类到底站在哪一边。诗篇第一篇都是这样的，是吗？关键是到底我们站在哪一边，是不是站在公义的一边。关键的也是我们有没有以谦卑伴随我们的生命。基督徒不会仅仅只是翻好晒教会这么简单，这个都必须要，是吧？基督徒更要在这个社会里面追求公义，并且谦卑伴随我们的生命。上帝子民生命里面的觉醒，好像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其实比起我们耷低头 一味只是去侍奉，以为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气质。其实来得更重要的，其实来得更重要的，生命里面岂会只是去服侍上帝就已经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是马拿西亚门的时代，他们敬拜偶像犯罪，不过他们也都敬拜上帝，他们什么都拜的。问题是基督徒的生命岂会仅仅只是做好了敬拜的工作，耷低头侍奉好上帝就足够？更重要的是，到底我们处身在这个世代，有没有将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提醒实践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之中？五十几年以色列犯罪的日子，可能对很多以色列民来说已经忘记了。哦，以色列民忘记都算了。马拿西接续希西家来到做犹大的王，他忘记了希西家时代那种的复兴，他忘记了什么叫做行在耶和华的旨意里面，他忘记了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呢？我们呢？敬拜、服侍，甚至我今朝主日学都讲，甚至奉献，会不会？嗱，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啫，我唔系叫你唔好侍奉、唔好奉献啊，请你留意啊。会唔会其实俾我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嘅事，相对冇咁重要啊？听得明嘛？听得明我的意思嗬？求上帝帮助我哋。西番雅书嘅第一章其实系一个上帝好痛心嘅时代嘅记载。是先知对整个犹大群体很痛心的时刻，因为他们没有行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今天我们不在马拿西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要坚定行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愿上帝帮助我们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觉醒过来。假如我们有做得不好的，觉醒过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祈祷。我给少少时间，一分钟，大家为今天你所听到的信息来到祈祷。假如你发现，假如圣灵提醒你真的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求上帝怜悯，求上帝赦免，也都愿我们在主的面前再一次坚定告诉上帝听，上帝，我们寻求你一生道路不偏离，并且我们一生追求公义，谦卑诚实地过活，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让我们祈祷。多谢主给我们一起来到去看见西番雅书的信息，我们心很激动，是因为我们看见审判的背后，上帝你对我们悔改的期待，你对我们的生活能够好好地去行在公义谦卑那种的期待。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藉着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紧贴你自己，行上帝你眼中看为正的事，直到我们再见主的面。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不单止向人去讲十字架救赎的恩典，更加以我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群体面前见证上帝你是一个怎样的主宰，叫更多人能够看见上帝你既是各位创造的主，亦都是各位拯救的主，更加是人生命的主。求你听我们祷告，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